有一天你忧郁不欢伤心，请告知我无望这旧人，让我即讲恋爱好比往日那样，再奉上真心的关心，除掉灰暗，应知我灵魂及我心，一世属你没法见真，虽知有无穷尽痛苦，真爱是永没有遗憾，我是无权留下你，你也没法拖，阻止我长眠，让我心跟你共行。Goodbye my loved one， 多干一杯香槟，准我望真你，再投向别人，愿你即刻能将真爱尽送赠，以后你恬静到开心，我便放心。若有一天你忧郁不欢伤心，请告知我无望这旧人，让我即讲爱好比往日那样，再奉上真心的关心，除掉灰暗，应知我灵魂及我心，一世独你没法变更，虽知有无穷尽痛苦，真爱是永没有遗憾，我是无权留下你，你也没法可，阻止我长眠，让我心跟你共行，应知我灵魂及我心，一切属你没法变更，虽知有无穷尽痛苦，真爱是永没有遗憾，我是无权留下你，你也没法可，阻止我长眠，我心跟你共行，跟你共行，爱你太深。 拼命绝种

全都是人。多少人曾经轻轻掠过叮咛，多少人曾经闯入我的多少人曾经用思念将我撕裂，多少智慧才能忍下我的离别泪。在这土地繁衍，岁岁年年，多少人默默挥下他们的汗水热血，多少人只是贩卖台面上的谎言，多少人随时准备远走高飞，多少智慧才能破解这虚伪的一切。少年失落在理想现实之间，口口声声要做英雄圣贤，最后却变成魔鬼。多少人生活在这个世界，却向往另一个世界，多少智慧才能逃离这

我单飞，